是这样看着我，不爱我，是我不敢承认。暧昧是他唯一会给的。

总是分分钟都妙不可言，谁都以为热情它永不会变，可是那几年感情赢了理性那一面。 Maybe babyI'm not afraid to die.